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日终于有好消息啦，就是大陆嗰啲科兴啊，嗰啲疫苗咧，终于就啊， 听日到啊嘛， 50万剂， 100万剂， 100万剂啊， 系啊，陶生你等到啦， 我哋真系求神拜佛。 不过可惜你应该唔系嗰五项即系优先嘅人士， 唔紧要啦，我哋 你啊益唔到你。 打唔打冇所谓嘅，最紧要啊！有需要嘅人士，看护啊、老人家啊、爱国爱港啊、公务员啊、司局级官员啊呢啲纪律部队啊咁带头打咗先。咁呢个特区政府初初公布嘅呢个打针嘅程序，都大体上都系咁啦，系嘛？咁打咗呢个科兴啦，咁迟啲好似话下个月又有咧，呢个。辉瑞系嘛？辉瑞啊 ，BioNTech 啊，同埋呢个Pfizer 啊，嗰啲咧零下70度嗰啲有到。咁啊，视乎即系而家西方文明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对于香港呢啲咧系点样样？我希望佢哋将呢个特区政府如果俾人制裁咩咯，同埋700万香港人。尤其是前年呢是两次出来游行的那200-300万香港人分开啦，是吧制裁呢就不要全部制裁啦，咁到迟啲嗰啲货到，咁咪各色其色，自己鍾意打乜咪打囉，是吧皆大欢喜最好啦。 是啊，咁政府都公布咗一啲唔同嘅安排啦，咁之前佢话係可以选择嘅事物係有权。 是 咁啊！但依第一批咧，就因为系即系俾一啲重要嘅人或者系需要嘅人咧，就先打。咁就居民啊、行政长官同埋司局长咧，会率先咧就打先。 最好咯，系咪？ 系 打咗之后，咁啊，俾好多信心啊，俾香港咁多嘅市民啦，系咪？咁啊，当然咧，而家呢只科兴啊，呢一只就呢只疫苗咧，就有。一啲專家咧就有一啲唔同嘅講法啦，係嘛？尤其最近聽到一位係嘛許樹昌， 許樹昌教授。 許樹昌教授咧對於呢隻科興啊呢隻評論咧就有少少奇怪啊，咁咧阿許教授咧講到嘅時候咧都幾模棱兩可啊，不過佢都好老實嘅，佢咧都講話啊。个效率咧大约系一半到50至52度，咁咧虽然咧嗱佢嗰啲丑话就讲在前头嘅，系咪？咁个丑话咧都叫做讲在前头，咁佢话咧就未有详细数据，咁咧不过咧风险咧都唔系话咁高。是可以咧接受嘅水準，係嘛？咁佢話咧，科興提交嘅最新疫苗咧，係喺接種後相隔21日嘅保護率咧，就可以上升至62.3%，較之前數據嘅50%為高，即係超過60%。亦與牛津、阿斯利康兩劑疫苗效果相若。不過咧，許醫生話。科兴仍需再补交疫苗应对病变种病毒嘅相关数据，系嘛？咁咧就佢话科兴已经招募咗600名老人接种疫苗，收集数据，咁啊较原本计划少一半，咁咧呢啲数据会继续一路打，就一路搜集啊。咁啊换言之咧，第一批即系学冯志正博士啊，喺个零月前讲，即系由阿林郑带头新鲜事卒啊，佢讲噶，唔系我讲噶。跟住呢批老人家又好咩都好咧，接种科兴咧，同时亦都咧系为我哋香港人搜集埋数据，呢个系何乐而不为？ 一舉兩得嘅事，呢個係值得鼓勵嘅，係咪？ 嗯，咁啊，但係有啲技術問題啦。咁因為 BioNTech 咧就需要低温冷藏，咁咧就喺公營醫院就安排接種嘅機會會較大，因為可能設施比較齊全。咁但係科興咧就可以喺私家醫生同埋社區接種中心使用。咁呢兩個問題咧都會影響到接種嘅市民嘅選擇嘅，因為咧即係始終喺私家醫生度接種咧就方便啦。咁如果你去公營醫院度咧，可能要輪候或者係嗰個登記又可能又複雜啲啦。咁啊，所以咧其實作為市民呢，我先唔講嗰啲話唔打嗰啲先啦，我想講打嗰啲。佢想打呢都有一個即係困難，就係而家佢唔知點揀。你都知人呢，人性呢就好奇怪，我唔可以話佢衰。你冇得揀呢就叫焗食焗揀，係咪？但有得揀呢你就會呢三心兩意，你又唔知道揀科興同埋 BioNTech 好。咁而家我有時聽見啲老人家即係食肆啊茶餐廳都有討論㗎、打唔打好啊，一個話題啦。跟住打邊隻好啊，咁你聽見呢好多議論紛紛啊而家。即係我哋作為市民有啲亂啊。即係就算想打都唔知打邊隻，雖然話俾我哋有得揀啫，係咪？ 咁因為而家網絡世界真假消息滿天飛， OK？有人話呢一隻咁嘅輝瑞加埋呢個 BioNTech 係最好嘅，係最強嘅，尤其打咗兩針之後咧，識飛咁滯嘅。但係亦都有咧話咧都有副作用嘅，包括面癱啊，同埋咧死啊都有嘅。好啦，咁呢個科興咧喺呢方面咧就唔係好見得好透明嘅，但係亦冇聽聞啊係有啲乜嘢非常之災難性嘅副作用，係咪？咁咧，而家特區政府呢方面咧，俾啲安定藥、定心丸咧，就係、死傷咧、傷病殘咧，就有300萬賠償，係咪？聽講 係啊， 保險啊， 即係如果真係萬一嚇、即係大吉利是咧，都有250定300，唔記得咗， 有 一筆錢咧就賠償、保險嚟嘅， 係嘛？ 咁啊，但係嗱，即係你話特首或者司局長去打咧，依啲就佢哋嘅份人工係包埋嘅，我只能夠咁講。 一定要打啦， 係咪？你冇得唔打噶， 係咪？ 我覺得僅次於宣誓嘅啫呢件事。如果你唔打，即係你同唔宣誓咧嘅嚴重性一樣。所以咧，你話有冇說服力咧，我就一半一半啦。但我最期待咧，都係即係阿袁國勇啊、許樹昌醫生呢啲德高望重啊嘅醫學泰斗咧，佢哋用行動咧去話俾我哋市民聽。 許樹昌咧被記者問你打唔打咧，佢話 私人問題， 唔好將佢政治化。嗱、這個咧我就唔係好明啊。問一下許醫生你自己打唔打啫？你話我打或者唔打，係咪？ 你可以唔講話打邊隻？ 即係仿榮話齋，射12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唔係，而家唔係記者講到明啊，問你打唔打科興啊？ 哦，咁樣 冇得揀啊， 冇得揀， 咁即係逼咗佢埋牆，係嘛？即係逼咗佢。 喂，其實佢唔答即係答咗啦。 啊，唔答， 唔答即係答咗啦。 佢話呢個係政治法啊！你問我陶傑，你打唔打科興？我話俾你聽，我唔打，光明正大。點解唔打咧？因為第一，我哋呢啲叫做喺大氣電波讲嘢嘅人咧，系嘛？我哋要恪守儒家嘅礼义廉耻，第一叫礼让。既然呢个100萬剂咧唔系少，但系都唔系多，应该俾特首、官员、纪律部队、30000警察、惩教处、入境处，同埋180000公务员，同埋医护人员，同埋老人家。应该孔融让梨咧， 唔系呢啲， 系让俾呢啲最有需要嘅人打咗。 你都知而家香港系， 我哋系知识分子， 中国大陆化 就应该恶，记住恶洋留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打而打，系咪？ 喂，我听讲 应该礼让俾咧，有需要，譬如特首佢好辛苦啊，工作，round the clock 呢一年呢两年咧，那个精神负担又好重啦，系咪又受到不必要嘅误解？系咪？咁佢哋一家咧都四口四子啊，咁仲有张建宗咧，仲有每个公务员咧，佢哋都家爷仔乸咧，呢个第一。第二点解我唔急于打咧？我话暂时唔打咧，因为咧我都相信我哋商台，系咪？ 慢慢呢我哋有李居明啊呢隻羅盤在手啊呢首咁嘅聖歌呢去加持。嗯、你当个迷信都好係咪我一年来呢已经逃过三劫第一钻石公主好。 係呀。 o k 第二就是呢商业电台杀到埋你啦啦啦哇哇哇打到你。呢、這个茶水阿姐中咗招。 嗯。 茶水阿姐你哋知道我哋晚晚呢返嚟之后就去嗰个位嗰度呢去冲茶。 嗯。 掂晒嗰啲茶杯同埋呢个热水壶。係、咪、应该中嘅 ,touch wood, 好彩。有李居明大师保佑。 咁、第三呢 又逃过一劫。第三呢你记唔记得约我三个礼拜前呢就城市论坛搵我去讲嘢。 吓点样啊 嗱因为呢我就有李居明大师本通胜。 嗯 嗰一日呢就12:05就开讲嘅。 係啊。 应该呢就点呢就你要11:30呢就去到咗先呢就去梳头嘅。咁我睇睇啊李大师本通胜嗰一日咦唔係喎计一计我自己五行出生时辰八字。讲到明呢你一定要11:59正先到。唔好早咁我咪跟啦李大师本通胜。 唔怪之得嗰 一 日。一 到咗 你个头好乱啊 个头乱啦。因为我跟本通胜啊择咗时辰到出㗎嘛出门 口。即係维园门口都唔入去。唔即係喺港台都唔入去。 直殺上个台讲嘢就冇入去梳头 ,ok? 冇、有梳头其他嗰啲有梳头㗎嘛嗰啲咪舐嘢囉。咪唔係舐嘢 touch wood, 嗰啲咪要14日。 要隔离啊。 係啦。 即係嗰啲密切接触者。 咁你话系咪真係有我唔敢讲有神功护体係嘛。咁既然我哋啊有啊李大师又好或者我时辰八字咩都好。咁係咪应该谦让少少等科兴呢啲祖国咁靓嘅疫苗俾更加有需要屋企冇李通明李居明嗰本通胜嘅市民打咗先 我听闻中国大陆嗰时有咩灾难啊火烛嘅时候长官先走㗎嘛。 係啊。 咁所以而家打疫苗呢都係长官先打。 当然啦、 係咪 当然啦呢种係儒家精神嘅美德嚟嘅。 嗯。 咁等佢哋打晒啦。等其他嘅市民呢包括光明顶听众都打埋。咁我哋最后打囉。 唔係我记得一样嘢最简单。 我哋服务社会㗎嘛係咪先。 即係喺Titanic 啊。 係係係。 沉船嘅时候。 大德利士。 即係我舉返呢个电影啦。 係 唔緊要。即係最重要嘅人。 冇错。 啊船长都坚守到最后㗎嘛係咪先。 啱啊。 你冇理由自己攞一嚿生命。 即係呢个系一个 道德责任嚟。 冇错。 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所以问到医生，你打唔打？咁有咩政治化咧？打就打，唔打就唔打，系咪？ 唔系，我反而觉得系袁国勇。 我信 袁国勇教授咧，我觉得佢答得几好喎。之前再几即系再过零个月之前啊，啲人又系问佢打唔打？佢话我净系打自己研发嗰啲。 哇！ 即系等咗个厨师话：喂，你出唔出街食饭啊？我净系出街食自己煮嗰啲。 袁国勇真系咁讲。 系啊，即系几型啊？系咪？袁国勇教授。 系咪人？即系国人唔打或者打，就算唔打，总有自己嘅理由。 系啊。 点解你一定会谂到系政治？ 未必系政治嘅，系咪啊？即系譬如袁国勇咁讲，系一个即系专业或者佢作为医生佢嘅坚持，系嘛？即系等于一个厨师啊，我自己落镬炒嘅饭，我先觉得好食。 系 我唔食啊，屠生 答咗你啊， 你炒我都唔食，咁样一样啫嘛。 叫你加料啊嘛，系嘛？点都系一个理由嘅， 系 一个理由， 都系个理由。 乜堂？ 但系唔系政治咯，呢个唔系政治。 堂堂正正讲出嚟咯。如果医生唔打咁，小只香炉小只鬼，或者系对于市民嚟讲啊，原来袁国勇又唔打，许树昌又唔打，今次好消息啊，多咗两针出嚟咯，系嘛？咁啊，令到个社会更加安心少少，系咪？ 嗯， 所以咧，有时啲嘢咧，唉，做乜嘢系都要咁有自我审查咧，啱唔啱啊？ 嗯， 打就打，唔打就唔打。你咁样一讲咧，就变咗嗰啲网民咧， 好多揣测啊， 就好多揣测同埋攞嚟点咧，借题发挥， 嗯， 就变咗唔系几好，系嘛？ 系。 咁而家阿冯志正博士都话啦，两个月前呼吁阿特首新鲜事出。特首听到 冯志正有冇得打？ 唔知道有冇 可能，即係背景特殊，可能佢都有得打喎。 梗有得打啦，佢背景。 我哋冇得打，佢都有得打喎。 背景咁勁，係嘛？ 係咪啊？ 你冇睇某雜誌近日對佢專訪咩？係嘛？ 響度響咗度 啊！二萬幾啊！佢個 Facebook 係嘛？ 係啊， 係啊。吓、啊，唔怪得最近讲啲嘢古古怪怪，想谋朝散位啦，系嘛？暗中香蕉皮啊，泼火啊，咁样样，佢想我瓜老衬啊，系嘛？ 唔系， 你知啦，系嘛？开咪开得多，有呢个权力亢奋，梗系疑神疑鬼噶，系嘛？所以啊，叫啊冯志峰咧，即系睇住呢条友，有野心啊，呢条友。 唔系， 要 cut 佢 show 啊，唔好搞。诶、哎，呢、這个另话啦吓，咁啊，希望佢打完之后，睇下佢有冇面瘫。 睇下唔系，睇下佢开麦有冇唔同啊？你知唔知啊？ 咁系 打完呢、這个祖国嘅疫苗之后咧，会唔会加持咗佢？ 哦，一定。 睇佢个立场会唔会喐动咗？ 哦，唔会啊，唔会啊。呢啲咧，所以咧，即系你可以叫劝喻周围嘅人咧，啲、朋友啊，去打咗先。 系， 尤其老人家啊，咩系嘛？ 诶， 老人院啊。老人院啲看护啊，佢哋应该优先打嘅，150万剂，系咪呢针系派一日派一夜就得噶啦？ 唔系、哦，好似系两次嘅、哦，要打 科兴嗰两剂 嘅。系啊，两次嗰噃。 咁呢个150万系一针，一定系各75万针，各75万各一针。 我唔知政府点样分配啦，譬如话BioNTech 喺英国嗰啲有，即系为美国啊，佢话就系为咗多啲人接种咧，就将第二针打嘅时间就延长一啲，咁等多啲人打咗第一针先。咁啊，呢啲系每个政府嘅安排，咁啊有所唔同。咁啊，具体点样打法？呢两针嘅先后嗰个次序或者系点样咧，就要睇睇政府安排，因为而家唔系好清楚。 咁至於許樹昌嗰啲公佈，唔知啊四宗面癱啊嗰啲咧，係嘛嗱咁樣啦，呢、這個世界防人之心就不可無。既然特區政府講咗300万嘅意外賠償咧，我哋要防止一啲極少數嘅人咧嚇就搏懵搏懵。 唔係依啲都搏啊嘛 嚇！唉、哎、喂，呢、這個世界 命嚟嘅喎， 賠本嘅生意冇人做。OK， 嗯 啊，刀口舔血，但係咧。有錢賺嘅 生意，殺頭 嘅生意有人做，話咩？你一講到呢個250万同300万呢個巨額嘅資金咧，我驚啲不法之徒啊！呢啲，係嘛？打完之後咧，咁然後歪嘴咧，佢就走去攪錢啦。所以咧，特區政府呢啲應該就揾個攝影師喺側邊，叫做打針前同打針後，要兩張相要比對呢啲啊。系嘛？即系好似以前冯峰嗰只咧，你未打你已经面瘫啦， 面瘫冇得赔300万系嘛？佢讲紧壮烈， 唔系死咗个徐大吉利是今日 赢 嘅，即系不幸嘅，有啲乜嘢不幸嘅咧，就最劲嘅可以高达咧300万，系嘛？咁你又讲面瘫咧，系咪啊？面瘫医唔好，你要赔几多？面瘫医得好又赔几多 ？OK， 啱嘛？而面瘫啱啱好系得7日，而嗰7日里边我要见工或者我要相睇，而呢7日里边面瘫累到我冇咗个老公或者冇一份工，咁又赔几多？即系呢个系好最好有个明码实价，唔好日后好多争拗啊！同埋你呢个面瘫系咪本来已经瘫开，定系拍咗先瘫？呢、這个一定要有咧前后啊嘅相咧系比对啦。呢、這个我哋同政府着想啊。好啦，新闻翻再讲。 陶杰鲍伟聪， 我哋就成日都呼吁咧，应该及早啊开始打疫苗啦。你而家仲搞啲咩全民检测咧，就已经 out 咗啦，系咪啊？全民检测嗰个致命嘅技术嘅问题，我哋都讲咗啦。检测一次唔等于3日后嗰、那个人唔会再奶啊嘛，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咧，你疫苗嚟讲咧，多多少少都安心啊，打一针起码都52%啊，系咪啊？咁所以咧系应该咧系尽早咧打疫苗嘅。不止咧系要尽早打疫苗，系应该咧系尽早开关，唔可以咧就咁样封城。OK， 就你而家够啦。 准许六点钟之后就四个人一台，但系咁唔够嘅。你而家只系谷紧咧香港一啲几有限度嘅内部消费咋？ 嗯， 呢个叫做咧吊颈咧，叫做松一松条绳嘅咋，系咪？因为咧系冇大陆客入嚟啊， 嗯， 香港人亦都上唔到去啊，所以你林郑咧应该下一步啊系推动啊中港啊系尽早互相开关啊，系等咧。咁你口口声声话大湾区啊嘛，咁而家人哋英国佬趁你啊，系封关嘅时候就狂 sell BNO 系嘛，咁你而家就床板夹乜乜，猛话咧大湾区咧就正过 BNO， 咁啲人啊揸住个 BNO 十五十六想唔去，好似买楼咁都想装上去大湾区装下睇下点靓法同埋点灵确，即系点清零啊，又唔去得、啊。 嗯 是吧，不去得，咁人哋揸住本 BNO 咪信英国咯，咪走晒咯，是吧？ 咁啊，两个客源啊唔同嘅，坦白讲系嘛，想去大湾区嘅就未必会去英国嘅，系嘛？咁同埋咧，而家唔系唔俾你去，咁啊好多工作上有需要嗰啲都焗住要隔离21日咧， 系啊，就翻去取消隔离21日， 系 呢、這个咧系下一步，即系你。打科興150万劑呢，如果一開起步呢，你就應該呢就下一步就跟取消呢個叫21日隔離。 嗯。 ok? 因為如果你話有得揀呢，你又不能夠排除呀。啊，你而家嗰隻輝瑞同埋 BioNTech 未到㗎嘛。 嗯。 係咪，咁你又不能夠排除呢，應該有一啲有啲錢嘅人啦，我哋講坦白少少啦。啊！佢唔等唔到呢個 BioNTech 同輝瑞嚟咧，一嚟到個個有班人就湧住去搶住打啦。 係，但係陶生， 咁嗰啲人係咪應該你而家咧係俾佢哋出關？佢哋揸住加拿大、美國、澳洲或者嗰邊英國嘅護照。 嗯， 因為咧，就算係日本係咪已經開始咧係接種輝瑞、BioNTech 或者呢個 Moderna 啦？你等佢哋可以出關咧，就去咗呢啲國家打咗先。打咗之後攞張針紙呢，係即刻返嚟服務香港社會呢，就唔應該俾佢隔離21日，係憑嗰張西方國家打咗 BioNTech 輝瑞或者 Moderna 或者咩 AstraZeneca 嘅嗰張針紙返入嚟呢，就掂行掂過，因為打咗啦嘛，拍咗啦，我唔係測試㗎嘛，係咪、連測試都免，就話呢正常入關，你應該呢幾乎啊是同步推行，咁然后咧就可以挽救翻个经济。 嗱，但系咧有一啲伤害或者有啲负面嘅新闻咧，造成咗嘅影响咧系好难去改变，因为你知道依一年半咗以嚟咧，你睇见好多专栏作家或者一啲亲中爱国嘅人士咧，啊才女之类咧，就不停咧攻击呢个特区政府嘅防疫不力，仲成日将中国大陆嗰种咩清零啊、咩小区啊、咩封闭啊嗰啲嚟做比较，咁写咗好多咧，就令到大陆人咧，其实睇微博啊、微信嗰啲都有好多传来传去噶，就系、写到香港咧就好似 鬼城啊、 鬼域咁样啊，除咗咧啲病毒。周围传播啊，隐形传播啊，跟住呢政府又不力啊，好多中国大陆里面啊，就算佢想嚟香港呢，佢都会有恐惧啊。而呢种恐惧系源自乜嘢呢？唔系有时唔系源自个事实，系源自呢为咗去展现中国大陆嘅防疫嘅成功呢，就将香港成个嗰个防疫嘅政策同埋个情况呢将佢夸大咗，嗱唔系话香港真系防疫好成功，我哋都讲咗好多系不足嘅地方，但系咪去到咁严重，好似鬼域咁咧？你睇见嗰啲微信同微博有时传咗翻嚟咧，系写到香港好恐怖嘅，系唔嚟得会丧尸之城咁样。咁你谂下，你就算开翻呢个关，究竟以前使钱嘅人会唔会到咧？嗰啲人会唔会嚟香港咧？ 呢啲咪就系我之前讲过，系有赖于香港特区政府设北京、上海嘅经贸代办处，嗰啲平时系咪坐喺树食闲饭？佢哋要同步咧，系向大陆13亿人宣讲香港嗰、那个疫情嘅真相，好似系今日十宗都唔够， 好八宗啫嘛， 得八宗， 系 唔系鬼城 ？OK， 系啊。 是吗？ 嗯， 好似上海经贸办咁，是咪？ 嗯， 那个人啊，那个主任啊， 你应该出去，因为上海清零㗎嘛。 嗯。 你都走去新天地食嗰啲新吉士啊嗰啲咩阿婆肥猪肉嗰啲嘅时候呢你应该呢同时就去见下上海电视台啊上海嗰啲新闻媒体啊你可以约嗰度做个专访就话我哋而家香港冇事㗎嘛係咪、嗯、香港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我们香港这个林郑月娥啊得到习主席啊高度肯定啊所以呢现在呢没有这个缺阵啊缺陈啊很低啊咁讲几句嘛是吧 嗯 就唔知点解搞到大陆请返嚟个秘书都吊颈死埋你一波未平呢就一波未起呢啲啊你唔好搞到咁样样发生呢咁嘅事。呢啲要同步进行㗎嘛因为香港而家个经济你而家已经失业到已经到咗7%。 嗯 是吧一日都不能够拖。 所以呢 而家系战争我话俾你听。 而家呢好有趣有时而家你学陶生你话就用一个呢即系比较抽离冷漠嘅态度去睇呢有时你真系会笑出嚟。以前就话咩人唱衰香港呢就李柱明啊黎智英拉咗嗰啲啊。 话佢哋。 或者系其他啲年轻人去外国啊就唱衰香港啊嘛讲到香港呢就咩冇晒一国两制。你諗下近呢一唔好話一年啦即係呢半年三個月以嚟唱衰得香港最犀利嘅係咩係好多以前愛國愛港、或者係呢即係我哋叫左派嘅親中建北佢嚼特區政府嚼得最犀利 嚼 話佢哋啲防疫不力呀又話佢哋封區又太遲呀。 太差我覺得。 而家我調轉 起碼有疫苗到囉。 調轉我而家想維護返特區政府。我睇見呢啲攻擊呢。 人哋起碼係林鄭肯即刻話聽日帶頭打。 係呀而家佢都話即刻打啦係咪 咁你想點 呢你仲嚼佢做咩呢 嗰啲真係有政治理由啦。 咪何況仲有啊你咁樣寫一定會呢啲文章或者呢啲言論呢就會返去中國大陸嗰啲社交網絡。 梗係會同你 一傳十十全百萬跟住上億嘅人都睇得到，咁你話香港就算你話開翻關都冇人嚟㗎喎，因為而家係你哋嗰扎親中愛國嘅唱衰香港喎，唔係李柱明喎。 這個咧就唔淨止你講嘅係經濟啦，兩地之間咧 係啊係啊， 冇往來就做經濟算啦。我就睇咧知識分子睇得層次高一啲， 嗯， 高一啲呢個層面嘅問題咧冇人睇過， 係。 但係呢兩個禮拜我好擔心。 点样呢 因为你两地封关不往来呢同埋呢轮天气好。你有冇发觉你啲朋友啊校友啊诸如此类呢轮呢系多咗行山。 系呀系呀行山露营。 有冇话分享呢啲行山嘅经验啊同埋整张相嚟系咪变咗呢嗰啲突然间你对于西贡半岛啊嗰啲地名例如咩斩竹湾啊大浪湾东大浪湾西啊破边洲啊大蛇湾啊 咁点呢咁嘅突然间 海下湾啊呢啲呢突然间熟晒跟住呢又唔知咩龙脊啊边度呢凤凰山我今日啱啱有一个青年才俊呢跑咗差唔多45公里45公里。 好犀利喎。 即係好多人行山同埋好多人呢就去行山跑步。咁又馬鞍山嗰路線沙田大圍回頭沙田科學園大埔三門仔再回頭科學園沙田馬鞍山。咁用對腳去量度香港本土嘅山水。 嗯。 就突然間覺得呢係第一次係認識香港呢片黃天厚土啊。係用對腳呢突然間覺得香港好親切。嗱本來呢個冇問題嘅。 係啊。 冇問題啊。 嗯。 但是你是不是唔你是不是应该你而家讲緊中港融合认识祖国是不是 嗯 你又叫人呢入大湾区应该呢就香港年轻人而家喺嗰个我收到嗰啲短信嘅群组就好多香港本地啲咩斩边斩竹湾破边洲啲地名。但是呢喺1979年、1980年嘅时候呢你读緊香港大学嗰陣时候嗰時香港中大的大學生呢講緊旅行嘅經驗呢講長江、長城、峨眉山。 冇錯暑假 金頂 做咩個背囊跟住就長江三峽。 係咪 跟住就烏魯木齊。 嗱呢個就係我想講㗎啦。 係 呀。Okay? 係呀。 就係呢你知金地呢佢係醖釀呢個印度啊驅逐殖民主嘅時候呢佢係帶領成班貧民啊係做苦行嘅。 是一路是由城市走去海边那里采盐然后回来的。 嗯。 他要用脚去量度大地。喂，跟住发生什么事？ 嗯。 这种行，即是这种苦行啊，可以啊，是提升一个人的心灵啊，对本土认同而对大陆冷漠啊。这个我好担心。 咁啊。 变咗呢行下行下咧，行到港獨。 咁而家唔翻唔到。第一，阿陶生，真系你唔好怪佢哋。第一翻唔到大陸，要隔離廿一日。第二，東 所以你咪盡早俾人翻大陸。 第二，東莞掃咗場，冇地方去。 咁、你可以行啊，行山，你可以行下番禺啊，係嘛？行下呢個白雲山啦、啊。咁你唔信咧？嗱，我喺呢度咧，手頭有一位香港詩人陳德錦。1979年至83年咧，佢就離開咗香港，唔係即係成日翻大陸。成日翻大陸接觸華山下水，嗰陣時有好多香港下水得第一次接觸偉大祖國嘅山川文物，翻嚟寫咗好多詩。 嗯， 除咗陳德錦咧，仲有一位黃國斌。OK， 嗯嗯， 咁啊，陳德錦教授咧有一首詩咧就係、是、啊，佢講嘅就係講旅行嘅，係咪？就嗰首詩叫做《我們還可以走得更遠》，佢話我們還可以走得更遠。两行青山并喘如巨兽，在没有去色的荒野间，三四个人低头密布，仿若躲避巡警搜索的火把。黑夜来临前已接近水源，我们各自撑起沾湿的衣袖，摸出一盏扁动的灯光。这是中国的西北方，地图上看来还不大，我们岂不可以走得更远？路上吹出干裂的唇呼，沙漠中拾来一副家书，到时新鬼旧鬼即成的怨恨。那重大事情发生的地方，京城落下一阶雪，黄沙潇洒地飞扑，那声音辽阔里仅存的呼唤，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到青海，沿着黄河走到天边。当我们离开喧哗的京城，白雪融去墙上的字迹，像虔诚的喇嘛一样跪拜，跪拜到水星洪亮的河源，让我们覆起历史的教科书，美丽的沙星水星足够提示那一切生和死的壮观。我们侥幸能保存一点心中话，越走越远，在神气和疲倦的前刻走到无人的地段。你睇嗰阵时，你行山，佢行到去黄河啊、青海啊、京城，咁咪有啊祖国认同感咯，啱唔啱啊？你而家唔系嗱，呢啲就系嗰组词汇：青海啊、京城啊、黄沙啊、西北方啊，系嘛？诶，黄河啊呢啲。呢组词汇啊，当出自于一位香港诗人，喺1979年嘅时候咧。你就知道香港是没有港独的。但是现在当你那些手机啊传来传去，还有就是这些斩竹湾啊，咩斩边州破边州行来行去，我就想起陈诗人这个叫做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你现在走不远啊，走来走去都是这里啊，走下走下太有感情了，会怎样啊？这中央政策组啊，有冇喺个精神层面啊谂过？你咁样长期封关，系对香港下一代行下行下会行出 唔关香港事，大陆唔俾你入啊嘛。 广告再讲。所以你大陆咁样长期封关咧，我就唔知系吓咩决定。而林郑政府咧，亦都咧系任佢咁样去封关。嗱，唔好理有几多人肯上去先，开咗咧，好多人都话都请都唔去噶啦，呢个系一回事，系咪？啱唔啱啊？ 系， 你开咗关咪等啲人落嚟咯，唔会话你上去上边啲人唔落嚟，系嘛？咁你一到嗰条西九嗰条高铁日日喺度养老鼠，港珠澳大桥喺度发紧毛 ，OK？ 嗯， 嗰阵时你记唔记得西九嗰条高铁一落成啊？啊，预测每日有几多客啊？每个星期有几多万？而家咁讲， 嗯， 咁呢度有排都唔恢复㗎啦。不过我讲返转头我都係讲嗰句求仁得仁。因为当日呢喺社会抗争运动期间呢，你都见到好多微博微信呢就将香港嗰啲即係场面呢就哇鬼形鬼声啊，讲到呢任何讲普通话嚟到香港嗰啲大陆人呢都会俾人围殴啊，抢掠啊，咩私了啊。其实呢啲阴影你唔好睇少，到而家为止呢仲喺嗰啲即係好多唔係好熟知香港而家情况嘅人嘅心里面。咁再加埋防疫嗰部分呢，就写为咗要歌颂中国大陆抗疫嘅伟大啊，咁结果呢就要将香港牺牲，就要写到香港如何呢就做得唔好。咁呢两样呢当时呢係即係的而且确係满足咗一部分人呢呢啲咁嘅心态，但係原来个后遗症係好大。呢、這个后遗症去到其实就算你开返个关两地通返呢都返唔到去以前。因为你将香港啊，唔止係国际社会已经觉得香港系中国嘅一个城市。 已经系 㗎。好啦，你连中国大陆嘅人都觉得其实香港已经冇咗以往嗰种国际城市嘅吸引力。 呢啲一沉。 呢、這个唔使讲啦。而最重要系因为你已经将香港呢牺牲咗。而将嗰啲香港嘅社会嘅状况啦，卫生啦，或者嗰个民情啦，将佢呢夸张得好犀利。所以好多大陆人而家都系会讲俾我都唔嚟，或者我有钱，我去日本使，我去韩国使， 日本唔俾你嚟啊！ 即系咁讲啊，系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即系真系求人得人噶。你我头先话，真系唱衰香港，唔系以前嘅民主党啊，或者系嗰啲泛民，而家系嗰扎吹捧中国大陆嘅成就嘅人，佢喺一两年以嚟点样去将香港讲到不堪，而家。其实就系个结果啦。 咁而家讲到英国好不堪，话系二等公民啊，随时去啊瓜老。 范徐丽泰话啊嘛，廿年之后啊，香港嘅经济发展啊，因为 廿年之后至算啦。 大湾区好过英国啊嘛，佢前两日喺大公报访问噶。 啊，鬼知唔好讲啊，廿年二十个月之后咩世界都冇人知啊。系咪？ 廿年之后火星好过地球。 你唔好话二八年，二八年之后人可以移民去火星添，系嘛？中国神舟十七号啊，嗰阵时啊，栽埋你第一批大湾区去移民去火星。 即系你咁有信，即系譬如话阿范徐丽泰咁有信心，我唔怪佢。但我成日都强调个科学化，点解系二十年？呢、這个二十年系根据乜嘢嘅数据去推论？点解唔系十年？点解唔系三十年？即系呢二十年点计出嚟咧？定随口噏嘅咧？即系我问呢啲嘢，我唔系话一定话大湾区唔好过英国系有机会嘅。咁但系呢二十年你点样计出嚟嘅咧？即系记者唔会问 的。咪呢啲咪政治咯？即系许树昌医生唔答，自己打定唔打就话系政治化。但系你头先讲嘅呢种现象，就系政治化。共产党嗰种脾性就系咁嘅，佢要发泄，你知唔知啊？佢觉得你呢两年你啲香港咧大都大得我串够啦，系咪？而家我仲唔啊，系嘛？唱衰你左一巴右一巴，呢啲咧系嗰啲咧教训家奴同奴婢啊，嗰种咁嘅手法咧，一定会做到好绝。 即系家婆去搣翻新抱嗰啲啊！ 听晚十点。